第63篇，对主的渴慕之情。达味诗歌，奏于漂流在犹大旷野时。天主，你是我的天主，我急切寻觅你。我的灵魂渴慕你，我的肉身切望你。下有如一块干旱涸瘠的无水田地。昔日我曾在圣所里瞻仰过你，未看到你的威能和你的光辉。因你的慈爱比命更宝贵，我的唇舌要时常称颂你。我要一生一世赞美你，我要因你名双手并举。我的灵魂好似饱享了膏脂，我要以欢悦的口唇赞美你。当我在我床上想起了你时，我便彻夜不寐地默想着你。因为你曾做了我的助佑，我要在你的羽翼下欢舞。我的灵魂紧紧追随你，你的右手常常扶持我。那些谋图陷害我命的人，必将堕落在地下的深层。他们必为刀剑所杀死，也必然为野犬所分食。但是君王必要因天主而喜庆，凡以天主宣誓的人必要自庆，因为说谎的口必要阴哑失声。